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8回，谢之方无法，只好将字画交了出来。谢之真一一展开，细细品鉴，对其中几张画作赞叹不已，轻声念出上面所提的诗词，微微颔首，流露出几分欣赏之色。谢之方紧紧盯着姐姐的反应，试探道： 姐姐，这纸上的画与诗乃是出自两人之手，你觉得哪个更出色一些？ 说来也奇怪，明明打算替魏恒美言一二的，听到姐姐夸对方的诗做得好，又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，生出攀比的念头，想要和他一分高下。谢之真沉吟片刻，瞥了一眼他紧张的神色，猜到了什么，指着面前的一首《咏海棠》赞道：诗与画各有千秋，本不该放在一处比较，若是非要我品评一二，我倒觉得这首诗可堪魁首。谢之方的脸色立刻就垮了下来，他不服气地皱着眉问道： 难道这海棠画的就不好？ 他做这些画时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姐姐那天晚上喝醉时的娇美神态，下笔有如神助，自我感觉十分良好。谢之真笑而不答，见青梅捧了一盆开得极好的墨兰进来，示意他放在岸上，素手轻拢翠浓的枝叶，又抚了抚盛放的花瓣。等不到姐姐回答，谢之方越想越气，挪到她身边，把那幅画铺展开来，不依不饶地追问： 姐姐告诉我，这幅画哪里不好？ 见她还跟孩童时一般争强好胜，谢之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眸光里带了几分促狭，嗓音悦耳动听： 阿棠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这幅画是你画的不是？ 谢之方愣了愣，明白过来姐姐是在逗他，佯装生气地拍了拍桌案道： 姐姐这是在拿我寻开心？ 他又伸出双手探到谢之真腰间喝痒痒，逼问道： 姐姐快说实话，到底是我画的好还是他写的好？ 谢之真向来怕痒怕得厉害，忙不迭地往后躲，笑个不住，连声讨饶： 快说， 阿棠，你快住手。 他仰面躺倒在软席上，笑得发髻散乱，万千青丝流泻下来，双目璀璨如星，俏脸白里透红，被弟弟牢牢压住，无处可躲，腰上横着一双大手，身子笑得乱颤，声音里也带了诱人的颤抖： 阿棠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是好人，求你了。 谢之方脑子里轰隆一声，又开始往奇怪的地方跑偏，气血翻涌，呼吸紊乱，直勾勾盯着他毫不设防的交态。他拿他当弟弟，和他像幼时一般嬉笑玩闹，全然不知自己这副任人品尝的模样和那容易令人想歪的话语，对他的意志力来说是多么难耐的考验。放过他，生得这般美貌，腰肢纤细，身段袅娜，哪哪都是软的，又香得厉害，让他怎么舍得放开手？他是好人吗？不，他一点都不好，但凡是个人就不应该。谢之真笑得脱了力，双手不知什么时候被弟弟紧紧拿住，挣脱不开。两个人挨得极近，近到他几乎趴在他身上，节奏并不完全一致的呼吸声交错在一处，他的气息扑在他耳边，格外的烫。谢之真有些疑惑地偏过脸，见弟弟神色不对，微微皱眉唤了他一声： 阿棠。 谢之方猝然回神，跟见了鬼似的急忙往后退，满面仓皇： 姐姐，我对不住，是我越剧了。 谢之真也意识到闹得有些过了， 浅笑着拿出帕子擦了擦他不停冒汗的鼻尖，道： 好了，咱不闹了，晌午你在这里用饭不用？ 他见弟弟跪坐得笔直，双腿紧紧夹着，看起来姿势很有些奇怪，问道： 阿唐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 连问了两遍，谢之方方才慌慌张张地站起来。 我可能是刚刚喝的茶太多了，我借姐姐这里更个衣。 他急匆匆跑到里间的净房里，臊得脖子里青筋暴起，后背又刺又痒。怎么会这样？在酒楼里看着那些姿色不错的歌妓唱一些露骨的曲儿，哪怕用温香软玉入怀，他都能无动于衷，怎么一见到姐姐就开始失控了呢？谢之方恨得直咬牙，小声骂自己： 禽兽畜生罔顾人伦的玩意儿。 平息了足有一刻钟之久，他这才勉强恢复正常，使劲搓了搓脸，重新回到席间，见姐姐将那些字画规整清楚，扭头问他： 阿唐，这些诗是谁做的呀？你新认识的朋友？ 他稳了稳心绪，将拜托魏恒帮忙的事三言两语说了一遍，本来准备好的夸赞对方的话却没有吐露半个字。谢之真还记得魏恒，闻言笑道： 啊，原来是他呀，那位魏公子是个行侠仗义的君子，谈吐不凡，才华横溢，你与他相交再好不过了，我也放心得很。 丫鬟们把午膳一一盛上来，谢之方心气不顺，用银柱捡了块腌萝卜放进嘴里，下一刻便呸呸呸地吐出来，发火道： 酸得要死，厨娘是怎么做事的？青梅，你去问问他，是不是把卖醋的打死了？这醋不用花银子。 他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把一顿饭吃得鸡飞狗跳，饭后却又舍不得姐姐，赖在他房里的软榻上歇了会儿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去了前院。好不容易瞄上了合适人选，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龌龊念头不了了之吧。谢之方修身养性了好几天，这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骑着白马往书院里去，打算仔细考教一下魏恒到底是不是麒麟之才，和同窗们相处时又是不是像表兄弟们夸赞的那般谦逊温和，进退有度。也是他来得巧，还没进书院大门，便撞见几个膀大腰圆的地痞流氓站在院墙底下骂街，指名道姓地叫魏恒出来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